各位在家居士法友，弟弟哥哥姐姐妹妹， 声音大点了吧，麦克风吗？ 那今天明天我要讲一个， 可以吗？可以 可以，很好。 在南传佛教算属于重要的论文。这本书是蛮厚的书，现在我只有两个钟头，对不对？来讲最重要的意思。 明天后续还 有。那反正我们要强调这个清净道论最重要，它是不但是学问，它也是特别强调摄用的方法跟修行的境界，这是他的特色。在特别在缅甸一直到现在，这本书跟它的内容还是在僧团里面一个活的传统，一直到现在一些大成就者写这本书的注解跟随注解。这本书跟阿毗昙，阿毗昙就是在南传北传佛教就是特别七本本论文。这本书是特别强调阿毗达摩的了解，在修行的过程阿毗达摩的了解，佛我们佛学的佛教的学生我们都知道佛是教三藏经，三藏经就是戒律经典跟论文。今天是强调特别方便学，佛教今天看个人的能力手法，那论文佛是教不是看人，不过看那个法界，看依照究竟法，这就是阿毗昙的德识。阿毗昙是说明究竟法的境界。那这本书也是考，因为这本书的编辑者就是编辑这本书的人就是戒因布达戈萨，他的贡献对南传佛教是可以比较跟论述拿个住那个贡献，对北传佛教他是南传佛教的可以说最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南传佛教能够继续一直到现在。 他不但编辑阿毗达摩的注解，也是经典的注解，也是论文的注解，阿毗达摩的注解。所以多半我们所有的注解都是靠他所收集的资料翻译从辛哈拉文成巴利文。巴利文南传佛教相信是佛陀的语言。那我们可以说，在这本书，在清净导论，它是归纳所有的最重要的佛教的道理，它所有说明在戒律的注解，在经典的注解，跟在阿毗达摩的注解。特别今天比较少讲实用的方法，那些实用的方法跟修行的过程的说明不能够找到在经典里面，也比较在阿毗达摩也佛没有系统的讲。依照南传佛教的阿毗达摩念是也是南传佛教相信是佛自己讲的，北传佛教的阿毗达是大罗汉讲的，南传依照南传的传闻是佛自己讲的。那阿毗达摩也没有系统的说明，今天也没有系统的说明实用的方法。那些说明要一定要参考注解才会知道。南传佛教的最大的贡献就是那些经典跟阿毗达摩的注解还有传一直到现在。不但注解，也随注解到现在那些是活的传统，修行人用这个智慧来了解他们的修行的过程，修行的过程的说明都是大部分靠这个经典跟阿毗达摩的注解跟随注解。那现在清净导论，我不要讲历史的背景，那些不是对我们的重要题目，不重要。在印度方丈事件是算接那个事件的背景不是那么重要。在西方，在中国世界历史非常重要，在印度的哲学家思想家没有特别注意世界。那反正这本书我们已经有说明是归纳所有的重要学问来得别，目标是说明修行的过程。那些资料除了清净导论，也可以参考在我们已经有说在经典跟阿毗达摩的注解。到现在这个传统还在，那些注解还可以参考。很可惜到现在多半都是要用巴利文，还没有英文的还是中文的翻译。 那清净道论这本书，什么叫做清净道论？在佛教里面，我们可以先说，在印度的哲学里面，还有印度的思想里面，清净平常叫做是管理我，如果能够实践我，我叫做众生，还是宇宙众生，每个众生有在他的心里面，我也叫做灵魂，实践这个我，就是本来维多跟乌巴尼沙跟所有的大印度哲学家都是实践这个众生这个我，就是实践清净，实践解脱。这个我在印度哲学，佛出现在一个在印度很重要的时代，佛在的时候，那个有很多不同样的思想家，很多不同样的看法，多半修行人，不管他们怎么解释我，有的了解我为在心里面的一个小小光明，有的了解我为跟身体一样，有的了解我为清净的气，很多不同样的概念，什么了解我跟了解解脱的境界。那我们知道佛发现来能够得到究竟清净，就要时间要体会无我，所以清净在这里，在佛教里面，在这本书叫做涅槃，就是无我的境界。这本书是说明，就清净道论就是涅槃道论。怎么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清净的无我的境界？那佛发现他的重要菩提的内容，就是他发现如果我们还有我这个概念，那就不可能会完全清净，要舍这个我的概念，因为依照佛教，我的概念是靠贪欲，如果能够完全舍贪欲，那就没有我。这个境界就是涅槃。这本书就是说明怎么得到这个目标，这个完全没有我清净的境界。因为我依照佛教是因为有贪欲，因为有嗔恨，因为有无明，才会有我这个概念，所以就涅槃清净的境界在佛教里面就变成不贪不嗔跟不痴，这个才是究竟清净。那这本书的背景是什么？在《杂阿含经》，我们 大阿含经的那个 Devata Samyutta 天人杂音杂天相应，天相应有一个今天有一个天之文佛，我应该先用法理文会记得安多扎达巴伊扎达萨巴多扎提达巴扎当当哥达玛普查米哥维扎达耶伊玛姆扎当，他说众生巴扎在里面有结，在外面有结，结在这里就是绑在一起，很舒服， 舒 服， 舒 服，那我们众生里面有舒服，外面有舒服，两个是舒服，不是舒服。那现在我问你，哥达玛就是佛，谁能够解？这个解，了解的解， 了解的解，还有打结的结， 就是舍还是解？这个意思就是，舒服。那佛回答，西勒巴提塔。有智慧的人，他建立一建立自己在界里面，有智慧的人，已经有建立自己在界力里面，有智慧的人，他如果他休息心一回，心一回叫做定慧，如果他阿达比，如果他用精进，他有智慧，他就能够 解， 还剩下比丘，依照南传佛教，如果用功。就是精进跟有智慧的比丘，他能够结，依照南传佛教来能够解脱，完全解脱，就要变成比丘。在家人其实只能够到第三国，如果要到第四国完全解脱，完全相应跟这个清净的境界，没有贪欲，没有嗔恨，没有无明，没有痴的境界，那要变成比丘，因为比丘只有比丘能够全部都放下。如果不是比丘，那就很难全部都放下，没有办法，对不对？比丘， 出家人 。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就是来能够解脱，只有一道，就是修结学、顶学跟回学。结学、顶学跟回学就是。这本书的内容，那这本书的德书，它是说明，因为如名称已经说明清净道论，它是说明清净的境界，所以这本书的结果。是靠一个 比较不有名的中阿含经的经典 Ratta Vinita Sutta， 我向他们翻译汽车经。汽车经的说明就是清净道路的内容的安排，就是觉因有安排这本书的资料考那个汽车经的内容。汽车经的内容是什么？依照这个经典是不是佛说的，是大弟子说的，多半经典是佛自己说的，有的是大弟子说的，这个经是大弟子说的。谁就是舍利弗第一不纳马达尼布达，不纳他们怎么翻译反正没有关系，不纳舍利弗我们都知道是在佛陀的弟子里面是智慧第一。不纳在佛陀大弟子里面是能够用方便讲话第一，我们可以这样翻译。那舍利弗在玛嘎道，在拉加嘎，拉加嘎叫王世国，王世臣，在王世臣，他有听那个布纳，他是佛陀的故乡的人，达比拉瓦斯都国家，夏加国家的人，佛那个舍利弗他有半听佛陀的故乡的比丘来拜佛在王世臣，他半听佛问他们谁是最有方便说话的人在他的故乡呢，他们都赞美那个布纳。那舍利弗就想可能未来有机会我能够跟他见面，听他的话。那接下来以后佛就从王世臣去示威萨瓦迪，是示威国，示威国到萨瓦迪，哥萨拉的首都，从玛嘎达的首都到哥萨拉的首都，那个两个国家是佛陀时代最大的印度的国家。那位布纳他也就接下以后就是习惯一切比丘一定会去佛住的地方报告他们的修行的境界，报告他们的诊断的情况。那结果就是舍利弗能够真的跟他见面，他们的回话就是这个经的重要内容。布纳他不知道舍利弗是舍利弗，舍利弗他知道布纳是布纳。所以舍利弗像普通的比丘，他就问布纳 读学您呢考过大妈考我们的老师是修方心，方心就是修修心，你是不是你的目的是不是接清净化，第一清净化，那他回答不是种子，那他问他那是不是你呢考过大妈修修用功修心是不是为心清净化，心清净化就是定，那他也说不是，那他再问是不是您是来你是修心来实践那个见清净化，他说也不是，那他问是不是你修来体会这个度一该境界，度一该一就是疑惑的疑， 度一该 度一该，有无该， 就是 第无该叫做那度刚卡维达拉纳，他也说不是，这就是第四清净化，那他在舍利弗在问那应该是因为你要体会这个道非道之间清净化，那他也说不是，那应该是因为巴蒂巴达，因为你要体会这个刀机还是就是尖刀，尖刀的清净化，他说不是，那最后他问是不是因为你要体会那个之间清净化就是解脱，那他也说不是，那他就问他那您的目标修行的目标，你出家考过大吗，我们的老师修方心，你的目标就是什么，他告诉他阿努巴达亚尼巴纳，就是没有完全没有执着的涅槃，完全没有执着的涅槃叫做无言涅槃，主解就是这样说的， 无缘涅槃。 那舍利弗就继续问他那个无缘涅槃跟那个接清净化等等是一样，他说也不是不是，那就他问那怎么样怎么解释这个境界，那他说如果清洁跟涅槃是一样，如果定清净化跟涅槃是一样等等，一直到如果之间跟涅槃是一样，那在这个情况下就那个没有执着的涅槃，无缘涅槃就是有为法，不过因为无缘涅槃是无为法，所以不可能他会跟那些医生一样，不过还是因为有这个七种 清净花才能够得到这个目标。意思是修行人要实践无漏道，要实践，要用有漏道来实践无漏道。如果他能够实践无漏道，他才能够实践涅槃。那一直到第七清净花还是有漏道，因为修行人还没有得到他的目标。第六第七清净花就是已经无漏道，因为他成罗汉。如果他有体会这个清净花，他能够成罗汉，他能够留在无漏境界，就是有余涅槃。不过练那个第七清净花，就是之间清净花也还是有为法，真正涅槃就是无为法。所以他来让舍利弗了解这个意思，他说，比方说有巴塞那利，就是这个大国家的国王，他要从舍卫国到萨盖达，萨盖达是哥萨拉的第二大城市。现在如果你们去印度，就是阿尤迪亚，现在叫做阿尤迪亚，以前叫做萨盖达。萨盖达阿尤迪亚，阿尤迪亚到现在是印度文化大中心。那个萨盖达阿尤迪亚就是哥萨拉的第二大城市，距离是大概200多公里。那比方说那个大王，他要从他的第一大城市到第二大城市，那他就怎么做？他先出那个舍卫国门，坐在王车里面，因为他要快快得到他的目标，所以他一段时间以后换马，像我自己有看过，在中国以前也在欧洲也是这样，有那个换马将，换这个叫一将还是猪，顾问叫猪，马跟主人的猪，对不对？那意思是他要六次他换他的马，休息再继续走，继续他的路程，最后他得到那个大城市萨盖达的门。那边的人大官，他问他，大王您怎么来？那如果他不能够告诉他，我是用这一部车来的，因为他有换，对不对？所以他告诉他，我有坐汽车，在我能够得到这里。同样的道理，修行人如果他要得到他的目标，就是这个 全清净的境界，没有烦恼的境界，那他就要用那个七种清净法。他如果他有成就七种清净法，他才能够得到他的目的。意思是如果第七清能够成就第七清净法，那自然他就能够成就前面的第一到第六。如果他有成就第六清净法，那他自然就能够成就前面的五个清净法，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他有成就七种清净法，那他有成就一味道，就是涅槃。什么叫做一味道？就是除了清净以外没有别的味道。这个境界不管我们怎么说明才算解脱，别的境界还不算。那依照这个结果，我们的作者戒因就安排他的资料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已经有讲过，就是佛教的三种学，戒学就是第一清净法，净学虽然在我们的书里面清净道论，因为它是搞阿毗达摩，阿毗达摩的主戒，阿毗达摩是特别强调定的功夫，如果没有定，那不可能会很详细研究修行的过程。虽然理论上这个理论只有在经典里面只有一个经，就是苏西玛苏达在杂阿含经一个经有提到可能性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清净的境界，虽然没有成就安置定，不过理论上精心定的境界够来实践这个，来体会这个清净的境界。不过在所有的经典，佛是说明先定学再回学。那意思是说这本书的一半多的内容是讲定学，定学就是第二清净法。定学跟定清新清净法跟定学是同义词，因为心有定才能够清净，没有定那就不能够清净。如果这个定是世间定，那这个境界就是临时的，它出定在烦恼会出现。不过这个如果这个境界是出世定，就是无漏境界，那在这个情况下就定清净不是临时的，不过能够常住。所以来能 能够成就心清净化圆满，一定要修慧。慧学的境界，解因是说明靠那个后面的无中清净化的道理，无中清净化就是慧学。这本书的最重要的了解是一定要强调戒学定学跟回学是一个过程，在清净道论可以找到很清楚，不可能戒学会圆满，如果后面的定学跟回学没有圆满，不可能定学会圆满，如果戒学跟回学没有圆满，同样的道理，回学也不会圆满，如果定学跟如果结学跟定学没有圆满，所以这个汽车的意思就是修行是一个过程，虽然我们是用东洋的一部车，我们是换马而已，换马就是不断的修行，因为对清净道论的内容很多误会，因连一些学子他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分改解学，他们相信要解学要很好才能够修定，修定要很高的境界才能够修慧，这个是大无慧，完全跟这本书的内容不相应。结学定学跟回学是一个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圆满，那三个部分都圆满。而且结学定学跟回学的方位依照这一本书也是相似的，我们培养那些善法，因为合理的作用，我们培养善法，那些善法其实是东洋的善法，在觉学的过程、定学的过程跟慧学的过程，只是他们的力量不一样。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一定要了解它。 如果我们要进步我们的结学，一定要修定跟慧；如果我们要进步我们的定学，一定要动手修结跟慧；如果我们要进步我们的慧学，一定要动手修定跟结。他们的范围其实是不是不一样的范围，只是他们的善心的力量是不一样。阿毗达摩的注解来说明这个道理，是用很好的故事。我的出家老师在斯里兰卡亚纳拉玛，总之他特别喜欢这个故事，每次有机会他会给他的弟子听，所以我不免讲一趟好不好？ 好。 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很有智慧。那比如说有一个很顽皮的儿子，顽皮，很顽皮，顽皮不得了。你们可能一定会想，顽皮的儿子像什么？顽皮的儿子是？你们自己想，我先讲故事。谁是顽皮的儿子？自己会想。那个顽皮的儿子，他的性格怎么样？因为他烦恼太多，太多烦恼，在家里烦恼，在学校烦恼，到处很烦恼，所以他很烦躁。结果他去散步，在森林里面，他用一个棍子，所有他能够感到的众生，他都会干扰他们，青蛙、大鹫，还是那些小小众生，他都会干扰他们，吓他们，还是害他们，因为他很烦躁。不但众生，也树都他会打，因为很烦躁。那他就得到在森林里面一个草地，好像昨天我们又在那个 寺观寺， 很多草地在森林里面，对不对？那边在那个草地有一些玛米嘎叫做蚂蚁窝，那蚂蚁窝，那个白蚂蚁，他们在台湾、中国大陆南部也有，他们会做他们的隧道，对不对？在那些隧道会很大。那里面特别谁喜欢休息？蛇。 蛇 特别那些有秃的蛇，眼睛蛇。热带国家应该知道，那些眼睛蛇特别喜欢卷在那个蚂蚁窝里面跟睡觉。谁是眼睛蛇，请想一下。那个很顽皮的，顽皮不得了，小孩儿子呢，他就看那些蚂蚁窝呢，他就拿棍子开始杀那些白蚂蚁跟条条在里面，那结果那个眼睛蛇就起来了。 那如果他继续那么笨，那他就不但起来了，他会攻击他，吓他还是害他很厉害。那东洋的道理，如果我们修善法，善法可以归纳为戒学、定学跟慧学。如果我们修善法的戒学的部分，那个时候我们的善心的力量够来避免不善舌业、身业、不善口业。不过他的善心的力量不够来避免不善意业，还是虽然我们讲很客气，还是会一些烦恼出现，对不对？大家应该有经验。那东洋的道理，你们比方说修阿那八年，如果还没有入定的境界，那你们专注呼吸来避免烦恼，还是会有很多那些不善法出现，对不对？不过因为修戒学，我们等一下要说明什么是戒学，所以那些不善意业不会影响身业跟口业，因为修行人保护自己的心，如果保护自己的心，用戒学这个善法的力量功来完全避免不善善业跟不善口业，不过还不够来避免不善意业。那如果是学定学的话，那心的力量已经善法的力量已经很够来完全避免所有的不善业、身口意业。所以修行人能够完全征服烦恼的境界。所以在定里面，如果修行人在定里面，他的心完全清净，他能够感到这个清净的心的快乐。如果他知道这个快乐，那他就越来越发心用功在修行的过程，这种快乐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戒学的快乐也是很了不起，也是一种清净的心的快乐。不过这个快乐它够来避免所有的后悔。 后悔 因为修行人修功德，所以他没有后悔。那慧学的力量在够，条件是我们有修戒学跟定学，慧学的力量在够来完全处理所有的烦恼，就是断而断他们。结果什么蚂蚁窝就变成空空的，在心里面就没有烦恼了。来能够这样做，来能够完全响应这个清净的涅槃的境界， 那一定就要成就回旋才可能。不过回旋的条件是我们有用功在结学跟定学里面，那定学，那我们已经有说明那个出离烦恼的过程，用回学叫做断而断烦恼的过程。我们明天要说明这个过程。那定的过程，定学的过程是特别强调征服烦恼的过程，征服， 征服还是征服？征服。 Vikambana Bahana， Vikambana Bahana 叫做 Vikambana 叫摇动，回学是 Samucheda Bahana， Samucheda 叫做断而断，Vikambana 就是摇那些烦恼，摇动那些烦恼那么厉害，那他们就没有办法起来，因为那个定的相信很强，定就是相信的一境性，因为一境性，所以在那个想法会很强。我们等一下要说明那些道理。那接学就够来修相方的功德，因为修不贪，所以贪欲就不会明显，因为修不嗔，像自性观，那就嗔恨就不会明显，因为修不贪，像不净观，那贪欲就不会明显，因为修无知，像四大分别等等，那还是怨气，那就吃就不会明显。这个离开还是断烦恼的过程，用解学叫做我们有说明必知，必知离， 必知离， 谢谢我的，我很忏悔我的口语不够好，不过姚三他讲得很好，很标准。彼此就是因为用相方的法，所以那个法就不会明显，这个叫彼此吃彼的彼，因为修不单，所以单不明显等等，这个叫彼此力，也因为用功在修行的境界，在直观的业处，所以所有的不善法不会明显。不过如果还没有入定，那就不能够完全征服烦恼，虽然专注在修行的境界。那结果用我们的比喻，那个顽皮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心，那个 眼睛是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烦恼，如果在定的情况，那我们的烦恼如果还没有解脱，那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眼睛是还是在蚂蚁窝里面，我们出定以后它还是会起来。如果我们是修解决，虽然它会起来，它不会攻击，它不会如果我们是解决，我们不能够手机不善神业跟口业，不善神业跟口业是我们的不善一业的一面。因为我们有过去的，在过去我们有收集不少不善神业跟口业，所以我们的现在的一不善一业还会明显。修这个戒学，结果呢就心里面的眼睛是就不会攻击，不会攻击众生，不会攻击人的我们。攻击我们就是让我们手机心的不善神跟口业，那这个就是来了解这本书的最重要的道理。结学、定学跟回学是一个过程。在三种学里面，其实出现特别阿毗达摩的学生应该研究很彻底，出现东洋的三心法，只是他们的力量不一样，他们的范围还是差不多，都是修不单不虔不知心跟那个，就是都是修不单不虔不知心跟那些三相根说相应的心说。因为戒学是特别强调不善身业跟口业，定学就是处理不善身业跟口业，定学是强调处理不善意业，回学是强调处理所有的不善法。所以回学的内容是最重要的最关，其实依照佛教佛所教的，依照我们的传统，八万四千不同样的法门都是来培养这个回学的境界。其实 定学跟解学也是从佛教的角度来看，这是智慧的方便。如果没有这个方便，那智慧的境界不会明显。所以所有的法门的目标就是得到这个清净的境界，这个清净的境界就是究竟智慧。来得到这个究竟智慧、究竟清净的境界，就要经过那个七种清净化。这个我们已经有说，就是我们的清净导论的内容。第一清净化就是皆清净化。今天我要特别讲第一跟第二清净化，明天我们要强调回学。依照清净导论，清净导论是说明靠无碍解脱巴提桑比达玛嘎，在南传佛教来研究修行的过程，所有的法师都是特别考两本书，一个就是清净道论，它是比较后期，大概第五世纪比较早，比较专重是嘎恰亚那波多这些大弟子编译的一个无碍解脱论，巴提桑比达玛嘎，有英文的翻译。这本书也有注解。清净导论的作者也有用很多资料。他引从这本书。别的重要，这本书的根本就是中文在有，就是维穆蒂玛嘎解脱解脱导论。因为这本书依照传宗是属于阿帕亚吉里，阿帕亚吉里派。清净导论是属于马哈维拉派，在斯里兰卡对佛教很有贡献，在斯里兰卡也有一千早期有不同样的派，他们有互相争论。现在我们所有专只是那个马哈维拉达达维哈拉，维哈拉怎么说？达斯拜，觉音就是属于这一个拜，他有收集资料，都是多方是靠这个拜的资料，不过除了大师拜以外，最重要是阿帕亚吉里无为无为神那个解脱导论是应该是属于这一个拜。他们的德师是他们也有收 蛮多大乘佛教的影响。他们的资料没有转到。那现在我们要说明接的意思，依照清净道论接的重要意思，依照无碍解脱论，就是接，接是色，色相的色，切达那是是受相是色无因的因叫做色，色相的色，色相的色叫做意志，在佛教里面是叫做意志 will， 意志。另外一个意思是接，就是意志，在这里就是说相信的意志，当然另外一个意思它是心所，接就是心所。在这里心所不是叫做皆是独立的心所，如果它是表示跟相信修心所有关系的心所，特别 virati， 不犯不犯皆。依照南传佛教，不犯皆也是一种心所。不犯皆有三种，要了解他们的意思。不犯皆有因为，第一是因为我们有受戒无戒等等，所以我们不杀众生。第二是因为心可很好，因此好人，所以他自然，虽然他没有受戒，他自然好，他不需要变成佛教徒来变成好人，他自然好，可能他是道教徒还是耶稣教徒，不要紧，他是好人，还是他也很可能是共产党，还是好人，还是好人。他自然就比较不会妄比，不会受戒，不善业，所以虽然他没有受戒，他是靠他的心科，他就不犯。那第三就是因为他有得到无漏法，所以他不犯。这个才是究竟不犯。那最后那个接的范围还是如果是比丘，那就是别解脱戒，如果是在家人就是八戒还是五戒，因为有戒所以修十善业，十善业就是不杀生，不拿东西，不邪淫，不讲谎语，不讲良舌，不讲粗鲁的话，那个叫机机淫， 七金腰宽书记很是不礼貌法师讲法那听收集我们不习惯这种情况那这个就是戒的范围，是心说不犯跟那个爹戒过戒，还是在家人的戒，另外一个方位为我们特别重要，修戒就是修四种法，四种清净。第一，如果是出家人，就是依照别解脱，如果是在家人依照他的戒，这是第一最重要的，我们可以说是戒的基罪，戒的观点在这里就是利益 discipline。 戒的意思就是特别 discipline 利益，法律的意义， 利益 利益，这就是如果要用一词来归纳戒学的意思呢，就是利益。因为有利益，所以修戒。因为没有，现在的世界越来越乱，因为我们那个人类的利益也越来越不明显，如果有教有法，那就利益变成明显，没有法那利益就不明显。现在的人很难入修行的境界，就是因为没有这一个法，利益。依照北传佛教的道理，比方说大毗婆舍论归纳戒的意思为习惯，习惯其实跟利益是同一个意思，因我们修利益，所以我们的习惯改变，我们的习惯就顺修行的境界，所以修行的境界的条件就是这一个戒学。因为有戒学，所以不好习惯变成好习惯，为什么？因为修理一 discipline。 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 discipline， 那不可能会有修行的境界。所以这个意思是最重要的。那在有生命清净，生命不是基于他们怎么翻译，基于大理寺大义，以生命清净戒学，生命清净就是我们做职业的时候，我们不杀生，我们不买那些酒精等等，来还不会自己的职业自己的活动跟不会害自己害众生，来过日子，出家人在家人一样，不过为出家人是特别重要，在家人一样重要，当然来过日子，那不要害 害众生，这个也是戒的重要范围。那第四范围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质量要清净。如果是出家人，那他怎么他用衣服，怎么他用他的住所，怎么他用他的腰，怎么他用他的衣服，他要用智慧用他们，在家人也要用智慧来用他所需要的来过日子的质量自己。如果他不用智慧，那他的境界不能够顺清净。所以这个顺清净在要用智慧用生活的质量，这个修行戒的方位是靠智慧来能够修戒。需要戒出家人就是别戒脱戒，在家人就是八戒，这个境界这个戒学的范围是靠心性， 心性 因为 confidence 那来生命清净这个戒的范围是靠什么？是特别靠精进努力剩下利益 discipline 就是靠我们有已经说那个 discipline 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来搞这个利益的简洁明显。不过真的意思，利益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利益在每天的生活中，这个离依的修行是靠真念，有真念才能够有 discipline 离依。如果没有真念，不可能会修 discipline。我们一定有说明，因为这个。discipline 是归纳最重要的戒学的意思。依照清净道论，那个利益就是跟利益，佛是特别禅内跟利益为最重要的修行。在南传佛教跟利益三瓦拉，还是印德亚三瓦拉，跟修行是同义词，帕瓦拉跟三瓦拉常常在我们的南传佛教的文学是同一个意思，没有什么不一样。修直观就是修利益 discipline， 果没有结离依的基础呢，就不可能可以修这个直观的离依。那个三瓦拉就 discipline 离依的离依，对不对？离依的范围是什么？依照清净导轮离依的范围，就是跟重要是跟所有的修行的同样的范围，来能够修。礼仪就是结学的脊髓，要学真念，要学真知，要学真精进，要学忍，忍耐的忍，最后五个要素，最后就是别解脱戒还是在家人无戒，要修他们才能够深入这个诸跟利益的境界。诸跟利益的境界就是六根利益的境界。其实在经典里面佛也说明为解脱的境界，其实解脱的境界跟离依的境界是没有不一样，只是在戒学的过程，善心的力量还不够，来完全入这个境界。什么叫做跟离依？庄宗的说明，跟离依的说明就是不去想，不去随想，不去想叫做好像那一位众生是难中难心的，那一位众生是迷心的，去这个想，思维这个想，那就出现烦恼，随想就是想思维眼睛头发口鼻腹那些这个叫做随想。 随想， 随想，因为思维他们长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还不清净，那就出现烦恼。所有的烦恼的根本就是贪欲，爱。了解这个根利，根利已经是解脱的。如果根利已变成圆满，那这个已经是解脱的境界。我们可以用经典来说明，比方说在《萨摩达苏达大海经》《杂阿含经》，在阿亚达那流出相应。佛是说明诸比丘这个眼睛，眼睛是大海，色就是颜色的色，是在大海里面的蓝，蓝第二层，第四层蓝。我有，哇，我的 思想都乱。好，那烂，烂烂烂，在眼睛里面烂烂烂，那些烂烂烂，就是因为色，对不对？如果能够度这个在大海里面所有的蓝，那就能够度或说明那个古海。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耳朵也是大海，如果能够度在那个大海里面所有的音的蓝蓝蓝，那就声音的蓝就可以读那个大古海，如鼻子是另外一个海，如果能够读那个香的蓝蓝蓝，那就解脱了所有的苦。如果那个舌头另外一个大海，如果能够读那些微的蓝蓝蓝，那就可以读大海，大古海。身体是另外一个大海，出就是它的蓝蓝，如果能够读这个境界，那就能够度所有的苦。那最后最麻烦的啦，就是在心里面，心里面的那个发界蓝，蓝蓝蓝，好多蓝蓝蓝，如果能够度他们，那就能够读所有的苦。什么意思？不是说明戒学不会圆满，如果定学回学不圆满。那我们可以说南传佛教是特别强调也戒，我们可以说有世间戒，也有出世戒，出世戒就是无漏戒，南传佛教因为早期佛教解脱在，如大乘起信论说解脱在那些佛那个时候的众生前面，佛在前面，所以不需要说明很多，大家都要解脱，因佛在前面。所以南传佛教还是早期佛教是特别强调这个无漏戒，就是解脱戒、出世戒。北传佛教越来越强调那个世间戒为最重要，修世间戒就是属于北传佛教还是菩萨道的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世间戒不圆满，那就不能变成佛，对不对？不过南传佛教也是很强调世间戒，在 清净道中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因为我已经讲太多那些发那现在再给你们听一个故事。斯里兰卡以前有一个大修行人叫做桑嘎拉奇达，翻译成中文变成真护，真护可以这样翻译，对不对？那那位真护法师他特别用功学佛法，他特别用功在接学跟在学问，他的定的功夫也是不可思议，他有深度。不过因他强调世间法，所以他观的修行没有得别，虽然他了解彻底的了解这个过程，可以教很多弟子解脱，他自己因为他要帮忙很多众生，他要看很多书，了解很多不同样的这些所以他关于不想解脱很快，结果他知道很多人什么是解脱的路，不过他自己还没有解脱。那他快要往生，往生，那他的多多弟子都来拜他，大家都很难过，那个大师父就快要走了，那些有弟子都别在斯里兰卡，只是在争端，如果出家人要往生，那他的东西会问他的境界怎么样，他有没有时间到，他只是第几国等等，他是不是罗汉。那些弟子也他们问他师父你现在已经罗汉，他说我不是罗汉，我是凡夫。那他们很难过，很失望，怎么可能呢？我们的老师还是凡夫，有可能这种事情呢？他看他们那么难过，因为他已经学问圆满，他定学圆满，不是完全就是世间定学，他有神通，世间定学圆满就是有神通的意思。 有神通， 神通，他特别是强调接力，他的行为就是大家的模仿，所以大家很相信，因为他那么真念真知，那么能够修，那么高的境界，他所做的行为都很就是像完全真念真知的境界很好，他的行为都很好看，他能够帮忙那么多人，因为他的也学问那么高的境界，那么高的成就，他完善之间，因为他看那些弟子都那么失望，他如定专注心，一段时间大家默然等，然后他说 好，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就要走了，就他完成，变成罗汉。很有意思的故事。我希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讲很详细，我希望我有讲够清楚那个接清净花的过程。虽然它是定清净花的过程跟回清净花的过程的基础，不能够修直观，如果没有这个接学的基础，特别就是根没有修根意义。然而这个结学就不会圆满，如果定学跟回学没有成就，所以结有很多无慧先要修，结学很高的境界才能够修定，这个是一种无慧。如果能够成就定，那已经结学是包括在里面。如果能够成就回学，那已经定学跟结学是包括在里面。要了解这个道理，不然比方说有安古里玛拉的故事，那个安古里玛拉怎么说？他怎么会变成罗汉？他因为他的过去的因缘，他的定的境界那么明显，所以他的智慧就很快就成就，智慧成就，那他的戒也有成就，因为戒的。佛也说明在阿含经里面，比方说苏帕苏达皆为智慧，皆就是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呢，皆虽然修皆，皆的境界不会明显。那因为今天时间差不多已经九点，那定学我就归纳明天，然后回学也希望我会讲最重要的一点。今天大概到这里为止。最后跟平常一样，我们回向一切众生。